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杨少华二位合说的《枯木开花》，这也可以说是他们这对搭档的标志性作品。这个相声的文本创作啊，为杨少华的表演提供了平台，那种又蔫儿啊又有点坏的独特的表演风格充分的发挥了出来。前两天呢，在央视的相声小品大赛当中看到杨少华先生还是非常的精神，舞台状态还真是不错，喜欢他的观众听众啊也是特别的开心啊。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赵伟洲表演的小笑话《庸医》。 有这么小两口新结的婚，这个男的呢在银行里边办事儿啊，结婚之后呢生一大胖小子，你说小两口多高兴啊，这大爷银行里上班，可是呢这媳妇儿这月子你说谁照顾着，这大爷有办法，在自己的小姑子找来了，老姑扶持这嫂子坐月子，好像扶持这月子好像可不简单，这得做多少饭，这一个月下来愁洗降坐，而小姑子累病了，嫂子出月子好了，小姑子病了，偶感风寒，我们俩人换一个床上一躺，你说嫂子心疼啊，你看都是给累的，哎呀大爷又上班了，这怎么办呢，这不能眼看着你发烧啊热乎乎的，那你请个大夫吧，找这一个庸医，这庸医可讲究，门口那大匾华佗在世，谁送的，自己送自己的，后一来穿着衣裳戴着礼帽大褂不穿，西服革履啊，坐着洋车包月车拄着文明棍，戴这么大的墨镜，这大墨镜什么墨镜啊，啤酒瓶子底儿，显得有气派，一进门小狗小狗，为什么喊小狗啊，他怕哪家养的狗啊拴不住扑出来这衣服撕了，这西服拎来着，小狗一进门一瞧，哦，这坐月子，床上有一小孩，这儿躺着一妇女，摸摸脉，你倒问问这孩子是谁生的啊？这嫂子就说了，大夫您看看吧，他发烧，啊，他什么病啊？您给写上，我们俩又不识字，开药方，我们给您抓药去。得吃这药，得打一打。这庸医不少要钱，那时候出这一回诊一块大洋还得给车钱，这庸医一会儿走了，赶紧抓药啊，给药熬上来了，大爷下班回来了，老姑怎么样啊，这不是熬着药了吗，哦熬着药了，哦请大夫来了，请了，拿方子我瞧瞧，把方子一拿来，这大爷鼻子差点没气歪了，这什么大夫这是啊，产后淤血不净，他说什么呀，他说吃着药打一打，我们这十六岁没结婚这是姑娘啊，这孩子谁生的都不问的，这庸医啊，这个把药都拽了，这大爷可气坏了，这个把药都扔了啊，没过两天这小姑子好了，这大爷有一天歇班，不行这钱白花不行，请这庸医去，我得好好的，我得耍耍他，琢磨琢磨，嗨事过去就算了，人不成把他请来，这大爷炕上一躺，把被窝一蒙，请这庸医，一会儿庸医坐车来了，瞧狗一看还是这家，一瞧床上这小孩甭问他还是这人呢，我要诊一诊脉，这大爷把手伸出来了，他这一摸脉，这大爷啊在银行里边做事儿，这手伸出来呢是细皮白肉，你说这大夫也马虎眼，这男的女的你摸不出来吗，他摸不出来，一摸上次药打得管用吗，管用，掐着脖子说好，还得打，这大爷一听掀开被窝捋一闻了，啪就一嘴巴，这眼睛舒服飞，哎呦你怎么打呀，对你不说还得打吗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伟洲表演的小笑话庸医上半段的空中笑林，先请您听到这儿，稍事休息，咱们广告之后接着聊。 老公早点做好了吗，还得上班呢， 饿了，不是你先等会儿啊，先听听那个空中笑林， 空中笑林哪能管饱啊， 你听听啊， 陆毅

界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朋友们，早上好！现在播送今天早上6点，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到补充南下冷空气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7级，正处在大风蓝色预警中，请大家注意防范。虽然风比较大，但能见度可达30公里以上，空气清新，比较有利于驾车出行。受冷空气影响，今天气温再下一个台阶，最高气温只有16度，外出要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7级，最高气温16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55%。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的登山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宜登山。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非常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气象条件维持，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今天北风明显，气温在16到3度，舒适度气象指数是3，感觉天气较凉。今天大气透明度非常好，紫外线气象指数是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生活气象指数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看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 太到根儿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功的文章委屈，不如翻个画。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拉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到根儿了。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今天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赵伟洲的作品。那么下半段呢，还是请您听一段对口相声，再请您听一个单口的小笑话啊。首先要请您欣赏的是《五红图》，这是一个传统的段子。我们请出赵伟洲、张金玉。 这个节目该您表演了。 哎，该我说了。 我认识您。 是吗？ 相声演员张金玉。 哎，是我。 都说您这个人有学问。 哎，也没什么学问，即问之学。 那我有不明的地方可以请教您吗？ 哎，谈不上请教，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我问问您啊，就是今年夏天 啊， 我呀在坑边看见一怪物。 还有怪物？ 把我吓坏。哎，这么大个儿， 嗯， 绿色的，金眼圈，大嘴叉，一叫呱呱呱，什么东西呢？啊， 这都不知道啊！ 啊， 那青蛙呀， 青蛙 啊，也叫蛤蟆， 太奇怪了。 这有什么奇怪的？ 你说这么点东西，怎么叫出声音这么大呀？ 挺大人连这都不懂 啊！ 你知道他为什么叫声音大吗？ 啊， 他因为他嘴大，脖子粗，肚大，他叫的声音就大。 哦，因为他嘴大， 哎， 脖子粗，肚子大，叫的声音就大。 记住了啊！ 啊。 万物是一理儿，凡是嘴大脖子粗肚大的声音就大。 哦，万物都这一理。 哎， 哎，那不对啊， 怎么了？ 那我们办公室那个纸篓子，那也嘴挺大，肚子挺大，脖子挺粗，怎么一回都没叫过呀？啊， 他这纸篓子能叫唤吗？啊，这纸篓子不管不叫唤呢， 啊， 连声都不出。 那为什么不出声？你不说吗？嘴大肚大脖子大，这叫声就大吗？ 那子老是不是竹子的吗？ 哦， 竹子的那不出声， 竹子的不出声。 哎， 那个声管笛箫也是竹子的，那么一吹，嗡嗡嗡嗡嗡，那怎么出声？ 这声管笛箫它不是有眼儿吗？有眼儿的就响， 有眼儿的就响。 哎， 那竹筛子这么多眼儿，它为什么不响？ 它竹筛子响不了 啊。 竹筛子扁的圆的，扁的圆的它不响， 扁的圆的不响。 哎， 那锣那个咚咚咚一敲怎么响？ 它那锣，它不当中间有琴儿吗？有琴儿的它就响， 有琴儿就响。 哎， 那铁锅这么大琴儿为什么不响？ 它铁锅不是铁的吗？ 啊， 铁的它不响啊， 铁的不响、 啊、 那庙里那钟也是铁的，一撞怎么咚咚咚为什么响啊？ 不是，它庙里那钟 啊 它不是吊起来了吗？吊起来就响，铁的吊起来它响， 铁的吊起来就响。 哎， 我们家那秤砣吊了8年了，一回都没响过。 那响不了啊。 嗯、 啊、那秤砣是石头的，它没法响，石头的不响， 石头的不响。 哎， 那炸弹也石头的怎么响啊？说说快说， 炸弹里边不是有药吗？它有药就响了。 那药铺这么多药为什么不响？ 药铺的不能响啊，一拉出来叮当，那受得了吗？那个 那你不说 药铺那个药 啊 是入口的，入口的它不响。 哦，入口的不响。 哎， 那泡泡糖入口怎么响呢？那为什么响？ 不是，那泡泡糖它不是有胶皮性吗？有胶皮性它就响， 有胶皮性就响、 哎、 那我买那胶皮鞋为什么不响？ 这胶皮鞋不挨着地了吗？挨着地它不响。 那三轮放炮也挨地为什么响？你说吧。 它三轮放炮不是里面有气儿吗？它有气儿就响， 有气儿就响。 哎， 你这肚子这么多气儿为什么不响？ 你那说有没有？我这享受得了吗？这个 不通过这一问我知道您这知识还是真够丰富的。 那是啊， 张老师可以、 啊、演员的肚杂货铺啊，要什么有什么 啊。你刚来了还 是 啊？你说那说他胖他就喘上了啊？你这肚是杂货铺？ 那当然了 啊， 要什么就有什么， 要什么都有什么 啊， 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知道，学问就是大， 学问就是大。你刚来了啊？物理懂吗？ 懂啊。 哦，化学 明白， 天文学， 那我发明的。 哦，你发明的。 嗯， 那我想问问你啊，是你发明的？ 嗯， 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你能给说说吗？ 哦，连这个都不懂 啊？你发明，你说说。 我告诉你啊， 啊， 阴天呐， 嗯， 很简单。 哦， 那是老天爷的公式。怎么样？怎么样？哎，老天爷的公式。 好，这话不在多啊。一句顶一百句，那个、老天爷的公式怎么样？怎么样啊？老天爷的公式， 对了， 嘿嘿，这老天爷在哪儿住啊？老天爷什么模样啊？老天爷多大岁数啊？啊？有老天奶奶没有啊？老天奶奶她娘家姓什么呀？老天奶奶跟老天爷多么结的婚呢？啊？ 不，这都挨着上吗？这个 怎么挨不上啊？老天爷在哪儿办公？办公室在哪儿？没办公室哪来的公事？你说说，什么叫老天爷公事？说吧说吧。 这，不，这，他们不都那么说吗？ 都这么说 啊？ 都谁这么说呀？ 都我这么说。 你说啊，一个文艺工作者往这一站啊，宣传迷信，阴天怎么回事？老天爷的公事，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明白吗？ 我不知道啊。 啊， 我不知道。没人知道。 哦，你不知道就没人知道啊？在座的观众这么多有文化的人，人就不知道？ 有知道的吗？哪位知道？哪位知道？哪位举手？哪位知道？ 什么态度啊？这什么态度啊？啊，哪位知道？哪位举手？ 还用人家干嘛？用不着别人， 看见了没有？我就知道， 你知道啊？ 啊， 你知道，你说说吧，你说说我听听，说说， 嗯，他的态度啊， 我就这么跟你说说，你就这么听着，你知道？ 你说说，我听听，来来来， 你跟你们老师那老先生学相声也这样啊？ 哎，过来过来过来，你会这段啊？你说说，我来了，我来，你， 他能教给你吗？ 啊？ 你不会你请教我，我就是你的老师，授人一字便为师，明白这道理吗？甭说还教你知识，你就是打听道你得跟人客气啊。老您家拘留所怎么走啊？ 你说我找这地方 谁让你去宣传迷信的？你得客气客气，鞠躬 还得客气客气， 鞠躬啊 啊，鞠躬啊。 杨登还点头呢，你看这啊，你挺胖的，肉一哆嗦，鞠躬了，这行吗？这个好好鞠躬，你得乐着点， 还得乐着点， 有个谦虚的态度吗？乐点， 乐乐。 要咬人是怎么着？有你这么乐的吗？你这么乐不行。 怎么乐？ 你得似乐似不乐，不乐又想乐，想乐可又乐不出来，那个乐纹在肉皮里这么横着。 我还不会。 干脆鞠个躬得了， 干脆给您鞠个躬吧。 好。你求我来了？ 我求您来了。 你知道我有能耐？ 知道您有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 你吃的多。 哎，你这怎么说？什么叫吃的多呀？ 我知你有什么能耐。 你不是问今天怎么回事吗？ 对呀。 告诉你，记住了，不要这耳朵听那耳朵冒。学好了这是真本领，将来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不论在什么场合大庭广众之下，有人提出来了这阴天是怎么回事，当时大家都不知道了，你站起来梆梆梆梆梆梆梆一说啊，大伙哎呀，张金玉罢了，真是有能耐啊，那个时候得到大家的赞扬。别忘了，这能耐是我教给你的，明白了吗？再鞠个躬， 再给您鞠个躬， 告诉您，记住了， 是是是， 这个阴天呢，就是要下雨。 这晴天呢，就是出太阳。 哎，你能力见长，你， 我就长这能耐呀。 实际上，这阴天我真知道，这不是天文学，属于气象学。 气象学， 这我知道， 我可不知道。 你不知道， 好好的教过教我。 这你还学不了？ 怎么呢？ 你没这么高文化程度啊，这得是大学一级的。你得从小学开始学。我教你点吧。啊， 您教我 小学基本的知识啊。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万物一理，你把这学会了，这太有用了，这个知识最好了。 哦，我得打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开始。 哎，万物都包括这阴阳金木水火土。 万物都包括， 什么都包括。 我随便问点什么都行吗？ 随便问呢。 那好， 嗯， 您看了吗？这有个张桌子， 桌子， 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桌子 啊， 面儿为阳，底儿为阴。 怎么面儿为阳，底为阴呢？ 太阳一出来照桌子面，桌子底儿照不着啊。没说太阳怕照桌子底儿的，是不是？面儿为阳，底儿为阴，阴阳有了，多快！ 这就有了阴阳了 啊。 那金呢？ 金呢？ 啊， 这肯定有金呢。 金， 这桌子以前是桌子吗？ 以前不是说是木头啊？ 它怎么变的桌子？ 那木匠师傅做的。 拿什么做的？ 奔凿斧锯呀。 奔凿斧锯是什么的？ 铁的。 铁字怎么写？ 一个金字牌。 怎么样？金。 不，我说是金字牌。 对呀，这就有金了。 这就有金了。 沾金就算。这就、 沾金就算。 金。 好好好好， 金 有金了啊。 有金了。 木， 这桌子什么的？ 木头的。 怎么样？ 木头的。 这就是金木有了。 啊，水 水 水， 桌子上放满水。 放满水呀、不成您哎、不成不成不成，您找着本来的水。 本来的水。 哎， 这桌子是树啊。 对呀、 树那长你必须拿雨水浇啊，平常也得浇水啊，这就是水、金木水。 好，不浇水它活不了。 对呀、 火 火 火 火，这桌子你把它劈了生火。 我是败家子儿，我劈了像话吗？ 啊， 找他火， 找他火， 找火。 这桌子是木头， 哎、对呀、 啊。钻木取火，木能生火，火。 钻木取火也算。 那当然了，钻木取火，木能生火呀。 啊。 金木水火。 土呢？ 这桌子以前是什么呀？ 是木头啊。 木头以前呢？ 是树啊。 树在哪儿长着？ 地上啊。 什么地？ 土地。 土。 土。 你看金木水火土啊。这就是能耐啊！好好学吧啊！ 真不坏， 真不坏吧？啊， 我再问点别的成吗？ 啊，可以啊， 问什么都成。 问什么都成啊！ 我呀，临来的时候， 嗯， 买了个大苹果， 买了个苹果。 哎，那苹果呀，一面是红的，一面是绿的。 哦， 您说这苹果哪为阴，哪为阳？ 这就有了。 怎么有了？ 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呢？这不阴阳吗？太阳一晒，晒红了，青的没晒着，阴阳有了。 哦，这就有阴阳了。 阴阳， 嗯 嗯， 那金 金，苹果哪儿长着？ 在树上， 在树上。嗯、它熟了，你得摘它呀。 当然得摘呀。 你拿什么摘呀？ 我拿剪子一个个往下绞。 啊，剪子是什么的？ 铁的。 铁字怎么写？ 一个金字旁。 怎么样？金。 又有金了。 哎，这就有金了。 嗯， 金呢？ 木 木，苹果树什么的？ 木头摘 怎么样？金木，你 塑料的它不长苹果， 就是啊，金木、 嗯、木头 啊， 水 水啊、嗯，你吃苹果拿水洗洗， 洗洗呀、 啊，啊， 洗洗不行您呢 啊， 找本来的水， 本来的水啊，嗯、这个苹果你咬开了里边就有水， 咬开了里边有水， 对， 哎，没水那是核桃， 对，这你不也明白了吗？金木水， 火 火 啊，我把苹果晒干了，点火。转苹果取火， 我说了吗？不是这个火当然有啊， 火着火， 它肯定苹果它着火、 啊，对呀、啊， 它没有火这不这都得有火， 对、 啊，你吃苹果为什么呀？ 败火呀、 啊，这不火吗？ 败火也算呐。 哇，金木水火， 那、啊、土呢？ 土啊，苹果树哪儿长着？ 在地上。 什么地？ 土地。 你看怎么样？ 我替他说了， 啊、金木水火土， 我才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感情啊。这话全打我这儿出来， 学问就在这儿呢啊！ 好好好， 还好吧？ 哎、我再问一件东西吧。 啊、再问， 哎、我呀、 啊， 买了点红果， 红果， 哎，就是北京叫山里红 啊，就是那山里红。 哎 啊， 你说这个红果啊，哪儿为阴，哪儿为阳？ 啊，这才好说，它这个红的为阳，青的为阴，因为这个太阳照 的。您等会儿，我买的可是红果啊。红果它整个都是红的，您听明白了，整个都是红的，是太阳围着红果转呢，还是红果围着太阳转呢？ 它这个都是红的，都为阳， 都为阳， 都为阳， 哪为阴？ 掰开里边什么色？ 白的， 里边为阴。 哦，外边没有，跑里边去了。 你看这阴阳，你问不住我。阴阳有了，那、啊、阴阳有了， 金 金呢？ 金 金，红果哪有金呢？肯定要有啊。那个，你吃红果不得镶金牙吗？ 啊， 不，那个不镶也能吃，是吧？ 多新鲜嘞！ 它这个金呢、啊，它这个红果，这个在哪儿长着？ 在树上啊。 在树上啊，它熟了，你得往下摘呀、啊。 那当然了。 你是拿什么往下摘、啊？ 我不是拿那竹竿蹦下来的，蹦啊，都掉了。蹦下来的， 拿竹竿蹦， 哎， 蹦烂了。 我爱吃烂红果，你管着吗你？ 啊，对对对，蹦啊，他、 啊、 蹦他也有不烂的。 那当然了， 不烂的，你看他卖的这个红果山里红啊，他、啊、都得拿那个馅穿着，尤其咱们北京啊， 哎对对， 那个大串的那个山里红， 大挂山里红， 大挂山里红、嗯、啊，特别好看。 对， 他那个穿这个馅是软的， 对呀、 啊，他穿不进去。啊，你得拿那硬东西往过带，对 那当然了。 你是拿什么带过去的？ 我不是拿那个，竹签捅过去的吗？竹签你捅就过去了。 竹签捅过去的，这个竹签它那个它得有尖儿啊。 对呀、 啊， 没尖那是筷子。 是吧？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修的呀？ 我不是拿那个，玻璃碴咔嚓的吗？ 拿玻璃碴咔嚓，咔嚓的不尖呢， 不尖呢 啊！ 我在水泥地上蹭啊，一蹭就尖了， 一蹭就尖了，这能救我啊？ 哎，对，也有卖这个糖葫芦的。 哎，天津叫糖根 儿，啊，也是红果儿、啊、做的。 对对对， 啊，他那个糖葫芦啊，他得有口儿。 那是啊， 那个口儿你是拿什么拉的呀？ 我不是拿那个那馅儿勒的，你勒个，你勒个， 拿馅儿勒，你真有功夫你啊！他那壶你是拿什么拨出来的？ 我拿那个支盖抠的，你抠都出来了， 那多脏啊那个啊！ 我自个儿吃，你管着吗你？ 啊，对呀、啊，你自个儿吃啊。他这个，哎，对了，他那个糖葫芦你得蘸糖啊。 那当然了， 那糖你是拿什么熬的呀？ 我不是拿那个沙啊沙勺吗？ 沙勺， 嗯。我不说那锅呀，说那锅他又来了，对不对？沙勺， 沙勺啊，沙勺。他这个有时候的糖葫芦你得卖，是不是？你卖多少钱呢？ 我卖5毛啊票，5毛票， 太狠了啊！5毛票。他这个票子是哪儿出的呀？ 那不是中国人民那财政部吗？ 财政部啊，他这个财政部他不印票子呀？ 有印刷厂啊。 印刷厂拿什么印的？ 机器呀、啊。 机器什么的？ 铁的。 铁字怎么写？ 一个这个，哎。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传统相声《五红图》，表演者是赵伟洲、张金玉。赵先生的表演艺术风格很是独特，传统的功底也特别的扎实。好，下面我们再请您听赵伟洲表演的一个小笑话，叫《酒后拔牙》。 我说呀，有这么爷儿俩，这爷儿俩呢，有一共同的爱好，这个什么爱好呢？就是爱喝酒。要过年了，爱喝酒的人呢，他都得准备酒。这爷儿俩咱们一商量，咱们得准备好酒啊，买了一坛子好酒。这个坛子应该呢是儿子抱着走，这爸爸不让。这年轻人这个嘴上没毛，办事不牢，这爸爸抱着这坛子，他抱着这坛子脚下一滑，啪，这坛子就摔了，这酒呼就洒了一地。爸爸一看，哎呀，这怎么办？当时就趴地下了就喝。哎呀，这酒可真好啊，哎呀，可真是好酒啊。这儿子站旁边愣了，他爸爸喝着半截站起来抡圆了给儿子一嘴巴，还不快喝，你站着你等酒菜呢你啊。结果这老头啊喝完酒以后上火了，回去闹牙疼。啊，这牙疼啊，他越来越瘦，越来越瘦，就越来越瘦。这怎么办呢？这得看病去啊。这个儿子呢带着爸爸到了医院了，这个大夫一看，哎呀，这牙疼，牙疼，您这牙得拔呀。这老头胆小，我说不拔，我不害怕，我不、嗯、没关系，先给您打针麻药啊，给打针麻药。打完之后问他怎么样，麻了没有？没有啊，没麻，不麻。那就再打一针，又打一针，怎么样？感觉木了没有？没有。怎么回事啊？这个酗酒的人呢，这麻药它不起作用，这大夫为难了，你这怎么办呢？这个啊，把他儿子叫过来了，你得想办法让这老头啊，这胆子得大了，这嘴得木了，这牙才能拔下来。这儿子一想怎么办呢？哎，有办法了，有办法啊！让我爸爸喝醉了，我爸爸走一喝醉了，胆子也大了，这嘴也木了。上次老头喝醉了啊，拿着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愣不知道。就这办法啊，出去买瓶酒。老头一看酒高兴了，爸爸您喝，为了拔这牙您得喝。老头咚咚咚咚喝了多半瓶，等了一会儿老头还真醉了。老头一醉，当时胆子就大了，眉毛也立起来，眼也瞪起来了，把酒瓶子往桌子上一蹲，啪，用手一指大夫，看你们这回谁敢动我的牙，还白喝了呢。 这是北京早晨最熟悉的声音，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